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teach you English.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 Lesson 40. 我们今天要学的新的一课 A new, N-E-W. 念的时候念着 new, 不要念着 new. A new lesson. This lesson is called...这一课被称作为 Lesson 40。一样，我们是在介绍代词做主语以宾格的形态。今天我们要做主语的代词是 I， 它做宾语的时候就要用 me， 就是 I 跟 me 都是指的我。可是呢，在主语 I love you， 那就用 I 当主语嘛，所以就用所谓的主格。同样的，你呢也很爱我， You love me too， T-O-O 前面加个逗点，代表也的意思。 You love me too， 你也爱我。你就不能讲 You love me、You love I too。 所以碰到动词的时候就要改用 me， 好，做它的宾语。这个 it 呢代替东西，像书本啦、狗啦，或者是一棵树啦，或者一颗石头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用 it， 它的主语用 it， 宾语也是用 it。 I have a cat， 我有一只猫。 It is very fat， 就当主语，这个猫好胖哦。 It is very fat， but I love it， 可是我却爱它。这个 it你看，做 love 的宾语也是用 it，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问题。那 they 呢是指的他们，指的动物的他们啦，树啊、花草啦，多数两棵以上啦或两朵以上的都叫做 they， 人也是用 they。 好，那他做宾语的时候就要用 them， T-H-E-M， 一个是 they， 一个是 them。 They like me，他们喜欢我。 I like them too， 我也喜欢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I like them， 而不能讲 I like they。 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习惯的。好，今天有一个很短的文章，我慢慢的念给大家。 Peter and Paul are my friends. I like them very much. They and I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re's a park in our community. It is a huge park.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it. On weekends, we often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It is indeed a good way to kill time. 你看这个句子啊，这些句子都是刻意为大家写的，所以我在下笔的时候呢都会想到那是如何使用这些代词。 Peter and Paul 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主语，彼得跟保罗，所以后头就不能用 is my friend， 而要用 are my friends， 是我的朋友，要用 are 了，因为两个主语嘛，Peter and Paul， 也就等于 They are my friends。 接着说了 I like them very much， 你用 love 的话是通常是男女之间的爱， like 的话是朋友之间的爱，所以 I like them very much 本来是念成 them， 可是如果念声音把它念弱的话就变成 them， 二的音 them the,、them I like them very much I like them very much， 甚至呢 TH 不念出来 I like themVery much, I like them very much. 所以呢，英文呢有所谓的 lazy English， 就懒惰英语，也就是正常的英语。速度说快的时候，那些老美呢或加拿大人呢 ，I like them， 他会念成 I like them， 然后 th 甚至把它省略掉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very much。好，我们正常初学英文的时候。还是乖乖的念成 I like them very much. They and I， 你不能讲 I and they， 我跟他们。那变成英文的时候，要把别人放在前面，我放在后头，以示尊敬。比如说，你和我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叫 You and I are good friends， 你不能讲 I and you， She and I， He and I， They and I。这样用法。So they and I live， 不要念成 live， 短音节 ，it， 短的元音 ，it， 二三四的 it，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community 也就是小区 ，the same 同样的小区，就咱们他们跟我呢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头。在这个 community 念的时候叫 community 念得很快的时候变成 community 念慢的时候叫 community There's a park， 因为有一个 R P-A-R-K 就是公园 in our community， 所以念成 park 变念成 park， 那是英式英语也是对的，但我们现在讲的是美式音 park。 There's a park in our 就是我们的 in our community， 在我们的小区里头有一座公园。 It is a huge park， 这个公园是一个很巨大的公园， huge 就等于 big B-I-G。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it，他说在这公园里头，这个 it 就指的是公园，有许多种类的 kind， 这边加了 s， many kinds 就许多种类的 of flowers， a kind of flower 是一种花， many kinds of flowers 许多种花， flowers 啊，就是 flowers 这样念。 on weekends，在每逢周末的时候，你们看了这个 weekend， 我加了 s， 如果不加 s 的话，前面要加定冠词的 on the weekend， 就指的这个周末。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on the weekend？ 这个周末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将要做什么事情。 On weekend 就是每逢周末。 We often take a walk， 我们常常都会呢走路，散步叫 take a walk， W-A-L-K， 你要一定要用 take 这个字。 We often take a walk， 你不想用 take 的话，你可以用 We often go for a walk， go 就 G-O 加个 F-O-R 两个字， go for a walk 或是 take a walk， come on let's take a walk， 来吧咱们去散步去吧，或是 come on let's go for a walk， 都可以这样说。在哪儿散步呢？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头。 It is indeed a good way to kill time， 这的确是 indeed 代表的确，按照中文的说法应当是 it indeed is， 可是呢老外喜欢把这个 indeed 放在动词 is 的后头，她的确很漂亮。She is indeed beautiful. She is indeed beautiful. 好，我们就这样学。It is indeed a good way. 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干嘛呢？ To kill time. 来消磨时间，不要翻成杀时间。Kill time 就是消磨时间。Kill 本来是杀的意思，这边指的是消磨时间。这个 it 就是指的句首的这个 it 这个代词啊，就指的是前面那句话。On weekends, we often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这么做的确是一个好方法。什么好方法呢？后头 to kill time 是整个不定式短语，就是前面的 good way。所以我们要先翻消磨时间的好方法，这样就对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一课呢从头到尾我们把它念一下，大家跟着读，我会留时间大家跟着我读，我速度放慢一点。 Peter and Paul are my friends. I like them very much. They and I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re's a park in our community. It is a huge park.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it. On weekends, we often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It is indeed a good way to kill time.好，我速度稍微快一点点，也是请大家跟读。 Peter and Paul are my friends. I like them very much. They and I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re's a park in our community. It is a huge park.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it. On weekends, we often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It is indeed a good way to kill time. 大家觉不觉得速度快的时候比较难跟读？别忘了，我们要先慢，再快。我只是带着大家，就是说，你慢慢慢慢的速度就快了。比如说现在以我现在的程度来念这个速度一定是快的。 Peter and Paul are my friends. I like them very much. They and I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There is a park in our community. It is a huge park.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it. On weekends, we often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It is indeed a good way to kill time. 但刚开始不需要念那么快，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一定要 make sure， 要去确定你的速度要慢到就是要懂中文的程度，所以要慢慢念才会越来越快。然后呢，将来程度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会教大家用英文来诠释这个文章，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闭着眼睛不需要背书。I have two friends. 我有两个朋友。They are Peter and Paul. We often get together. 我们常常聚在一起。We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In this community, there is a very big park. On weekends, when we have nothing else to do, we will go for a walk in the park. I want to tell you,We feel very comfortable. It is a good way to kill time. 这里头的我会加一些字，这个就叫做诠释法。你不是背书的，是你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一遍一遍的念，念久之后，你真的会自己会讲这个这篇文章的意义，而且用自己的话语讲出来，那个比背书还来得棒。但基本问题是你一定要跟读跟着念，把我们的节目把它录下来，慢慢这样学，我都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咱们一起加油。